有王辉上前忙阻拦，我的老太太银白岁高年怎能够去征战，纵然挂得元帅印，缺少个能征惯战的先行官。太君说杨家的先警官这天下少见，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永似当年，

明明中心中发闷，

接近难时刻，因此生此往家回乡养精，时指望保先帝为中爷在一旁不住的尊大人说：“小儿命短，